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英国发表正式报告，声明伊拉克战争的极不妥当一事，1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英国政府在2009年组建的伊拉克战争真相调查委员会，经过七年的调查后，最近发表一份报告作出结论，说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非法不妥当的。这是英国正式认定了以美国凭空捏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为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从而再次证明美国才是一个国家级恐怖和蹂躏人权席卷世界的种种不幸的祸根。美国招致了无数无辜的伊拉克居民丧生，伊拉克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在中东地区蔓延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恐怖和难民危机等全球安保威胁。最近，美国不但疯狂进行对朝阴谋活动，还谈论所谓的人权问题，甚至竟敢指责我国最高尊严，这种妄动是千秋难容的罪恶中之罪恶和特大犯罪。所有这些事实证明，我们拥有今天这样最强大的自卫军事力量是极为正确的。接着强调，我们今后也将进一步巩固以核武力为中枢的战争遏制力，彻底粉碎美国对我国空前毒辣的敌对行为和战争挑衅阴谋，坚决捍卫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